好，那我们不好意思，今天有一个晚上去上课。上次就是补充的方剂，那教到这个还有一个柴葛解肌汤没有教。那这个柴葛解肌汤呢，它主要是在针对说张仲景的这个方子，我们说柴胡症啊，可以用柴胡汤；白胡症可以用白胡汤；葛根汤症可以用葛根汤。可是，如果三个汤症都很齐全呢，那是不是可以 A 加 B 呢？那在后代的这个方剂家啊，他们就觉得，他们在实际临床就觉得说，的确很多方子都可以合并在一起使用。那张仲景提出来的方子，往往在临床的疗效上面合并起来的效果不一定会比较差，但是当然这也是一个实验的结果啊，也不是一个绝对。就好比说，我们上次有一时好玩讲到一个甘草小麦大枣汤啊，其实我也是讲的不伦不类的，我觉得在医理上我没有讲得很好。那但是在金匮要略就是杂病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个方子呢，是治神经衰弱的，叫做百合地黄汤或者百合知母汤，就是拿百合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主要的药。那就是你好像一个人每天都觉得好像是心理的状况怪怪的，有的时候全身都找出病啊，你说五脏六腑有什么邪气呢？也不一定有，他说你就是一个神经不安。那百合系的药就是一个好像专门帮你把你的神经镇定下来的药。那像甘草小麦大枣汤跟百合汤就往往在临床上面合方用起来也蛮好用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好比说像是我们一般来讲少阴跟阳明，我们都觉得是相差很远的一个区块的病，对不对？可是像林海厦先生在治这个糖尿病的人，他的这个脚都已经没有感觉了，那他就把真武汤的结构里面加上这个生石膏，就变成真武汤跟白虎汤的合方。那这样子又可以清这个中上焦的热，然后又可以补下焦的阳气。那在处理糖尿病上面，这个方式很有用的。我那时候开玩笑，但很难记，就名字有点长，所以我每次都是说西北汤啊，就是真武汤是北方的，那个这个白虎汤是西方的。我就说林海厦先生用西北汤法。那像这些现在在临床上面很有成就的金方家，好比说有一次看到林海厦院长在这个大陆的什么网站啊，那些大陆的这些患者哀求他开一个方治肺癌。那我们这些《伤寒杂病论》读得熟一点的人看他的方呢，就觉得说哦，这个方里面放了四个方在里面，就是他把四个方合并成一个方，又有田地大枣鲜肺汤的结构啊，又有四逆汤的结构，又有什么什么，就是很多伤寒方是可以合并的。那像柴葛解肌汤呢，它的这个症啊，你看它原来的说是治疗目疼鼻干不眠，头疼眼眶痛，慢来微红以解肌啊。但它原来的说明这些东西等于是一个综合性的阳明病啊。那另外有别人补到一点内容到里面去，就是治三阳合并。你看啊，头痛发热对不对？那头痛哪一经不知道，发烧三阳经都有可能有对不对？那心烦不眠感觉上比较像是阳明的实热，可是他又怎么样呀？又耳干耳聋，就他的喉咙又发干，耳朵又听不清楚了，这就是少阳的症开始出现啊。然后呢，恶寒又无汗，恶寒无汗这不是太阳表症的麻黄汤症吗？就都有一点。那当你遇到一个三阳经的表症都有的时候呢，那的确也可以用这个十方啊。所以这个陶华当初创这个方是代替葛根汤，可是后来呢就有人说，你看这个汤啊，其实是这个柴胡还有白胡还有葛根三个方合在一起的， 所以里面呢，虽然他说如果固寒厉害的话，就可以去黄芩加麻黄啊。那这个，那它里面干葛呢，就是做葛根汤要做的事情啊。然后羌活、白芷、桔梗啊，这些就是就是有些是祛风的药，那有些是这个像桔梗比较是在十方的世界比较是清喉咙啦，在金方的世界比较是排脓啊。那这个柴胡有了，葛根有了，而且它煮的时候呢还加石膏粉一钱。这个石膏末是生石膏的粉啊，不要一般以为说是一般买石膏粉，一般石膏粉是熟石膏会成粉状，那就不行用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熟石膏不能入这些伤寒的药的。那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跟同学讲过，就是熟石膏生石膏的粉末，你直接调进去吞的效果，一钱可以抵得了汤剂的力量。所以就是石膏的药效，直接粉吃下去，它的那个效果是煮在汤里面的十倍。就是汤里面如果放了一两生石膏的话，你生石膏磨成粉吃，只要吃一钱就有同样的解热效果。那所以那这个三条阳经的药都有在里面啊。然后那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这个三条阳经的症状是交杂的啊，或许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因为张仲景原来在伤寒论里面，他处理三阳经交杂的病，有的时候会说不妨先用柴胡处理，有的时候会不妨先用白胡处理，但是并没有很笃定的说可以把哪几个方合并。那合并的这些方法呢，都是比较是后代的人发明的。而柴胡解析他之所以提出来讲，我是觉得有一个学理上的意义了。就是有临床上有的时候会遇到一种东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是听人家说的，就是所谓的急性败血症。那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好像有的时候有人在医院里面临终了，死的时候医生会给他写上这个东西，就是说他是因为这样而死，也不知道是临时掰出来的还是真的有这个病，恐怕是有吧。至少西医院好像常常会有。那这个急性啊，我就是不是很清楚，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就是细菌性的感染。 细菌性感染，还有 细菌性的感染。 细菌性的感染啊，那就是当你治疗急性败血症的时候，当然柴胡不能像它放那么少啊，它那个好像只有一点点。但是如果你要治急性败血症的话，石膏如果入煎的话就至少一两以上，如果是用粉的话一钱以上啊。那柴胡入煎剂要用到一两比较有效，一两以上。那当你柴胡跟石膏放到这么多的这个柴胡解析汤，其实就是临床上面说这个急性败血症的特效药。而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比较能够为这些本草学说做一个辨析的部分。就是你看，我们一般都说柴胡是气分的药，对不对？好像很多本草学的研究会认为说柴胡不应该是作用在血分的药物。但同样的，石膏我们也是一直习惯来把它当做气分的药物，对不对？可是就像大陆的老医生他们研究会说，其实挤石膏有解凝的效果。他在谈那件事情呢，就是说提到说诶，像胡锡树先生就说诶，你不能说石膏只作用在气分。那像张锡纯啊，当年民国初年的张锡纯，他也会用白虎汤来治温病啊，对不对？那温病也是一个血液的发炎啊。那至于说我们一直以来柴胡我们说是少阳之气，那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牵涉到血分呢？那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最近这些年大家会开始研讨的话题。那但是以一个柴胡解析它能够治败血症来讲，就是这些邪气啊，热邪纷扰在你的身体里面，诶，石膏柴胡同用啊，然后没有什么真正凉血的药，可是呢血分的这个热结就可以解掉，而且是副作用很少，能够救回人一条命的方子。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柴胡跟石膏其实它的作用点真的是可以作用到血分去的。那也只是在学理上面跟同学说一个它的一个药味的作用范围的可能性而已啊，没有太多要 要跟同学讲我就是怎么治败血症，其实败血症遇到的时候都是西医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我们挽救不及啊，他已经过去了啊，他是死于急性败血症，那这样子听起来也很安心嘛，对不对？就是都没有你可以做的事情。但当然如果你把脉比较精啊，就是你把到他的这个血分的脉哦，就是气分普通普通，血分的脉宏大到不得了，好像塞的要爆掉一样，那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辨别出来还有这个问题，就气分的脉跟平常差不多，可是血分的脉哇、哦、那个又大又硬又粗，那个很就是已经好像要爆炸一样，那这样子是把得出来的，那病人到那个时候恐怕都不太有能力告诉你他是几阳合并了啊、哦。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医术要挑战那么高难度的吗？最近有人啊去看一个网络上还蛮有名的这个中医诊疗者，回来之后啊就跟我说他眼睛有点瘦，让他吃什么药，但那位医生呢听到他吃什么药就说你是不是那什么摸摸老师，他就说皮子头的是练来的，然后说不是不是，我知道这人，但是我不是练来的，然后他马上会说，然后他又说他吃，然后他说你是不是黄晨一那边来的，黄晨一的学生开药都很猛啊，会是坏人的、啊、然后就哦，那边然后说不是，我的学生然后说不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就是最近啊、哦、因为大家发奋学中医啊、哦、也在外面留下了很多坏名声，那我听到那个学生还跟我这样讲，我在想说我自己班上学生回家开药有多么的猛啊，我都不晓得，甚至到外面也是已经恶名昭彰了啊，就是随随便便这样子吃很重的药，然后又没有好，然后被人家说那个谁谁谁教出来的人都是乱搞的，很难说啊，就是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是教出我自己有一个保守范围，什么是保守范围呢？就是教补药嘛，除了肾气汤遇到这个感冒的时候吃会死得很惨以外，其他都还好嘛，对不对？那补药吃错一帖两帖大概还来得及挽救吧啊，所以这个不太危险。那至于感冒药呢，这个张仲景的书是一个很严格的章法，所以当你感冒而吃错药的话，你就一定要承认你吃错药，因为没有好嘛，所以你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比较能够就是审慎的检视自己的医术，就没有什么，我觉得我教学的这个系统，虽然我不能够约束学生你要多乖啊多小心，但是呢至少伤寒论的这个体系还能够给学生有一点约束，就是你真的开了试了没效就知道你诊断错误嘛啊，因为它系统上面例外的地方不多，但是同学你想想看，已经听到各大名门弟子都被骂成这样了啊，那当然我们这边不是什么名门弟子啊，但是是不是日后也会变成一股恶名昭彰的这个恶势力，那就看各位同学是不是能够好好韬光养晦啊，不要到外面去开那个什么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房啊，因为这中医圈真的很小很狭窄，很多八卦都传来传去的啊，就是当一家家弟子在外面受到恶劣的评论的时候，实在是听了觉得啊，逃不过，逃不过。大家都家里面都准备好了黑豆甘草汤，那个吃错药随时可以挽救啊。 那 价 格也差不多 一 样。 不要来跟我讲这个好吗？啊，我们黑豆还要挑亲人黑豆的啊，这个。如果你吃错药喝酱油而立刻解掉的话，那你来跟大家分享啊，但是要我教出这个我是万万不敢啊，就是你们有新发现不妨分享，但是我其实是蛮会逃避这种责任的啊，都不知道，像上次有同学下课时候问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吃理中汤，我说我不知道，就是我常常因为反正我这个课都是摆明的在跟你们耍赖，教书期间不看病，那我就说有时候还可以掰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就是说如果我帮学生看病，学生不是自己都不用功了吗，就是不要看他们才能把自己医术练好，其实这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话，只是听起来很冠冕堂皇，那我也很轻松。 然后这次已经轻松到我觉得我医术在一天比一天退步了，都不会医了，就是太久没有看病人手软，就是可能过一阵子还是要稍微重操旧业一下，不然的话有一点就是听到什么都觉得怕怕的，就原来以前很会的，现在觉得都不会了。那说到这个，我们这个课因为有一些同学是从前中医基础班一起上到现在，我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就有跟同学讲到说五脏跟情志的关系，对不对？也跟同学非常强调这个事情，因为我总觉得说不要再继续讲下去，我总觉得这内容已经讲过 N 次了。那就是当某个人被某种情志所伤的时候，他心里面一直处在这个结构里面，你要真的把他的身体医好其实并不容易，对不对？那我们从前呢归类就会说这个心肝脾肺肾各主什么东西，可是最近有一个机构好像是叫做国际医学科学研究基金会之类的机构他们请了一个德国的这个专门做情绪疗愈的这个研究的，算是现代这个新的医学领域里面比较代表性的人物一位德应该是荷兰人在德国工作的一位学者来台北带这个工作坊那他们的那个几天两天还是三天之类的那工作坊的收费是18000，也不很贵，我觉得也不会觉得它很贵，只是呢刚好那个工作坊那边里面的工作人员有我们这边的内贼所以就把人家18000的东西很高兴回来说我们学这个就回来交给我这样子，那我觉得既然18000的赠品我干嘛不送对不对，就今天拿来大方送一下，因为我从前教情志我觉得我教的还算粗，那这次这个德国人把情志跟五脏的关系研究的比较细就是你说肝胆相表里，对不对？什么情志比较伤肝，而什么情志比较伤胆他都把它做了一个剖析，而且很妙的是，他们带这个工作坊的时候，他们都不会知道他们是在处理中医的这个五脏六腑的问题。他们认为，因为他们那就是在精神治疗的世界里面发现说，人体有一些点，你触碰这些点，会在身体里面把你过去受过的这个情绪的伤唤醒。那可是这些点那我们的内监回来告诉我的时候，我们看完全跟我们五脏六腑的经脉对的很准很准，一点偏差都没有，就是那种精准的程度，让人觉得说。哇，我们中医说的东西真是了不起就是在那种洪荒的太古时代就已经把现在这个最新发展的这个情绪疗愈的这个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了。那我就想说刚才来跟同学分享这个18000的赠品可是我今天早上就已经撞成了，因为我现在早上班同学面前炫耀一番，然后我发现我们台湾人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很麻烦，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我昨天有跟你们讲过日本大村惠昭发明的这个大村圈，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就是当你的六经处在这个能量比较顺畅的状态，你的这个握力不管你有没有很故意，你只要用力握都会比较紧，如果你受到一个不好的能量震荡，你的六经比较弱的时候，你的手不管你怎么用力都会比较松，对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说什么拿掉你的身上比较大块的金属物件，那种眼镜手表，然后可以用方法测的东西对你身体好不好就像我医术比较差的时候想要规避责任的时候，就会说你把这个药放在你的左手，我们看你的右手这个圈圈有没有变比较紧有变比较紧的话就代表这药会有效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拿捏这个病人可以吃什么药。那一般来讲大村惠昭圈是一个很好用的机制，好比说因为这东西其实有点关系到我们灵魂的身体，因为我讲灵魂的身体，因为我们上次讲到三焦这东西已经又跟同学多讲了一些，所以同学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观点。你知道什么，比如说像外国人他们有发明一种 东西是探测弟弟有没有埋什么宝藏，对不对？就是两个那种 L 字形的那个铁棍，对不对？就是那种好像拿那个晾衣架掰成这个形状的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就两个手这样拿着。啊，然后如果底下刚好有白银要找的宝藏，那个东西就会自动这样的划开，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人他们拿一个水晶链坠，然后放在一个食物上，然后就说如果这食物对我身体好，它就会向右转；然后如果食物对我身体不好，它就会向左转，来测这里有没有毒，对不对？其实他们有很多方法，但这些方法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伟大的水晶跟伟大的铜线吗？那都不是。这只是人类有伟大的潜意识，就人类的潜意识自己一个灵魂的角度可以观察很多这样的事情的，只是我们的表面意识充满了我执，不能接受到这个兴趣，于是我们只能够拿我们的肉体当做一个代替我们表面意识接受的一个场域。如果听我庄子课就会知道，我们拿身体作为一个场域来接受一些更高层的讯息。于是那个什么铜管会掰开来，会分开来，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潜意识让你的身体使它分开来的。但那个东西会像顺时钟转还是逆时钟转，那也是你的潜意识让你的身体做的。那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宇宙磁场在那边像指南针一样在帮你转那个，那是你自己的潜意识。那所以要用 O-ring 来做测试，你至少你要接收这个讯息要比较干净。可是我发现啊，现代人的心没有那么干净，然后 O-ring 测起来有点乱乱的。所以我这样子说好了，就好比说我们希望的正常健康的人，他身体当然是接受到真的讯息会比较顺畅，对不对？接到不真的讯息会比较不顺畅。所以 O-ring 的基本测试呢，就是比如说你把你的手捏起来，然后我先说完你们再玩好了啊。然后呢，然后我会说你轻轻地说一声我在这里，然后叫人家帮你掰掰看，然后再说一声我不在这里掰掰看。那一般正常的情况应该说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会松很多才对，对不对？因为那是一个不真实的情报。可是现在呢，很多人是说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反而变得紧了。所以一开始欧瑞人值得信赖的那个程度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你知道台湾人是边缘人，就是有人做过试调说台湾人每 2.5 句话里面有一句话是谎言，就是差不多已经快要两句话有一句话是谎言了，就台湾人随便说的话大部分都不符合事实的。是我是为了爱你所以才这样子做的啊，对不对？做饭是谎言，对不对？或者啊，我是因为怎么样所以今天才迟到啊，做饭也是谎言，对不对？其实另外有原因，就台湾人然后看到新闻都是谎言，对不对？所以说台湾人的那个情报那个流动跟全世界有点，就是那个谎言度常常是过半。就当你整个人已经被这些不实情报淹没的时候，你的大圈圈的效果都反过来了。那我应该怎么说？这种人是靠我执在乎还是靠魔力在乎？就他的那个整个生命力是要靠他的那个自我来盯出来的生命力。那如果他一个人已经变成比较靠自我在听的时候，那他大声圈到底是听到真话会比较紧，还是听到谎话比较紧？那我现在都不知道。所以我在今天早上做测试的时候就撞成，而且最悲哀的是这些撞成的同学跟我平常交情都还不错，我都觉得这些人很好，然后都给我这样子，然后让我觉得说我是世人不明还是怎么样，而且台湾就已经天地磁场都不对了，我已经搞清楚了。但是所以呢，同学，如果要我现在我会帮你们把这个东西教完，但是如果不准，你们就认了，好不好？就是有一天你们练到准了，再来研究这个东西。但是我今天就先把它教出去。那同学，你们就两个人，两个人一组，因为大圈圈需要别人帮你掰，好不好？你们如果是三个人一组的，你们自己看怎么分配，尽量变成两个人一组，或者是互相帮忙或怎么样，你们自己决定，好不好？先找到你的partner 好不好？左邻右舍自己找一下。哎，你们就随便就这个为什么冒犯人家的行为？就是大家就两两一组，就跟后面的人合伙都可以啊。好，你们不愿意加入游戏的就不加入，没有关系哈。因为有时候很糗，我刚才已经把这个， 这个真伪相反的人抹黑的那么厉害，现在觉得很测试啊。万一他说我不在这里比较整比较紧的话，好像我看责怪也是靠我直在活的啊。那好，首先同学啊，好，你们要说什么你们可以先说没关系。首先你们把比较大块的金属物件拿下来，就脖子上有金链子的，手上有手表的，或者是你的眼镜里面的金属成分比较高的，就先拿下来啊。对，有人塑胶封的。好，我跟你讲，大声圈我来下口，我来说啊，因为大声圈要等这个人捏好了，你再掰比较准嘛。那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小一直胖着过来掰，大家都乱掉，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我统一下口令你们会比较好捏一点？就是我说捏紧，然后那个被测试的那个人就把手指头这样圈紧一点，然后呢我再慢慢都掰开，然后别人再帮你掰开，这样子可能比较舒服一点，就是统一有下口令。那你们先，那大声圈呢，我们先来，哎，这边有一个落单站在那边啊，你们先决定谁先当被测试者啊，没有关系。那哎，现在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因为你的左手不会放东西。如果我们要测这个药有没有效，就把药放在左手，然后你也掐右手。那现在没有要放药，所以没有关系啊。那首先呢，我先来做一个完全空白的测试，就是被测试者，我说捏紧就捏紧，然后我说拉开呢，帮你掰的就把它掰开。但如果你的食指已经紧到对方根本掰不开，那请换中指。啊，就是你至少找一个对方比较容易掰开的手指嘛，对不对？比方说每一个手指，因为食指有些人就握力非常强啊，对不对？然后这旁边人怎么掰都掰不开，那已经没办法测试了嘛。所以你就中指还太强，就换无名指嘛，好不好？所以好，你们先选定啊，首先放到对方，就是陈助教做一个掰我的手指动作，就比如说被测试跟测试者这样这个样子，就是我的手这样圈起来，然后另外一个人帮忙我把它掰开啊。好，那被掰开的人先捏紧，然后对方把手，我说捏紧的时候，对方手就已经圈在他的手指头上了，不要不敢扑过去掰啊。就是比如说高一级，你这边如果对你要掰，你就怕，我说捏紧的时候，你的手就已经要放在上面，对，就是他捏紧的时候就已经手很温柔的放好啊。那捏紧啊，然后掰点掰。好，如果掰不开的就请换容易掰的手指啊。好，那我们再来换一个。那如果已经找到 OK 的感觉，就不用再练习了。但是刚刚完全掰不开，你换个手指啊。好，预备哈，捏紧来，然后掰。好，不把要我说捏紧是指被掰的那个人要用力掐紧，用力掐紧，要至少要用力啊。要用力掐紧，就是你每一次用的力都是差不多同样的力，但当你的那个身体的能量有不同的时候，你的那个掰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要正式做空白测试了啊！我们要看看哪些人是活在谎言中的人啊！那这个会给暗示是不是？啊，不要这样子，我要就说这东西好像。讲出来比较有效，就是现在啊，我们现在做空白测试啊，就是请被测试的人说我在这里，然后捏紧。好，说我在这里，然后捏紧，然后帮忙的人掰。好啊，知道这个强度了啊，知道需要花多少力气掰开了。好，那再请被测试的人说我不在这里，然后捏紧，然后掰。有多少组是变松的，多少组是变紧的？哈，变松的有吗？啊，变松的举个手，变松的举手。好啊，变松的组举手，那变紧的组举手。哦，那。变紧的话，就代表你的一个身体的结构跟它不一样。那那个结构不一样是这样的，现在要把它调回来啊。那如果是反而变松的，就可以先休息一下。如果说变紧的话，就要做这样子，所以就这样，你做一下敲老公穴的动作，让你看，他要敲老公穴。 就是两个手这样子换着敲一敲，因为敲劳宫穴可以让你的这个表面穴能量比较强烈，然后你先敲劳宫穴，一边心念说一声，我选择当个比较真实的人，我选择真实啊，我选择真实啊，那这个轻轻敲敲，它才能可以震动到你的表面穴，表面穴稍微震震。好，那你们已经没有事就不用敲了，对不对？你已经很真实了。那刚刚那个会反而变形的那个，我们再来测试一次啊，或者其他人一起加入，我们来再试一次。好，现在敲过了，然后说我选择真实啊，然后呢，我们再说我在这里，然后捏紧，然后掰，好啊，然后那我们再说。我不在这里，说我不在这里，然后捏紧，然后掰，有没有大家趋于正常化啊？有没有稍微趋于正常化一点？这是什么？有没有要表现告诉我什么？就说没有，还是谎话加紧，是不是？糟糕，还是谎话加紧，怎么会这样？但是还有几组人就还是谎话比较紧的啊。现在我这样子讲，然后你在找你麻烦，就还有哪几组人是谎话比较紧的？好，我这样说好了，是不是大部分的组都已经是讲谎话会松比较多，对不对？大部分人是讲谎话会松比较多嘛，对不对？好，那就好啊。但少部分的话，你就当做你跟一般人的机制是相反的，就有人的那个水晶穴会像左穴，你会像右穴的，你就玩相反，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要改了啊。就是，那现在呢，我要跟同学说一些点啊，就是现在同学你要允许别人来触碰你的身体的某部分被测试的，因为你们现在都能记得它松的时候是多松，紧的时候是多紧，对不对？那我现在会告诉你们几个点，就是被测试的人不用做什么事，只要管捏紧被人家掰开就好。但是呢，帮忙的人呢，我跟你讲说，你可以触用你的手，有感觉也有能量一点啊，去触碰他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那触碰了之后呢，你再来捏捏看看有没有松很多。好，那我们先被测试的人呢，我们先把两个手这样子摊开啊，然后呢，我指定一个地方你来摸，就是你这手啊，让另外一个人呢，轻轻的碰你食指的这一侧，这样子，别人碰，就是如果你待会被测试，被测试的那个食指内侧，你用手指头去摸一摸它，这个别人摸哟，别人摸不是自己摸，好，就是这个。好，你碰一碰这个地方，稍微摸一摸，然后被测试人再把手圈起来，然后我说握紧，然后再掰开啊，握紧啊，哎，你们怎么不把手圈起来？握紧，然后掰开，有没有人松？忽然就松掉很多，无所谓，没差啊。再来一次，就是你先让对方摸一摸你食指的这一侧，然后再握紧，摸好没有？看，握紧，然后在他神经上放下，因为我觉得同学的动作都很奇怪，他自己在诠释这奇怪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讲，好比说，过来，啊，那就是这样子。你看，就说我神经在手在这边，对不对？我这样子摸一摸，然后说你握紧，然后我再掰开，这样，哦，很单纯啊，有没有？旁边有没有这样子？手摸之后都不知道如何处理啊，就是你随便拿一只手都没关系，你就摸一下食指的这一侧，食指跟大拇指之间这一侧，别人摸摸一摸，然后握紧，然后握紧来，然后掰开，握紧，然后掰开，有没有人对摸过去的时候手指头这个圈忽然松很多的？有，对不对？那有哈，那当然不是，我不是说每一个点每个人都会送，我只是在介绍一下而已。就是这个地方，这一侧是什么东西啊？是手大肠，对， 手阳明大肠经，对不对？手阳明大肠经。那我们都会知道说肺是管哪种情绪，那肺的表里大肠管哪种情绪呢？那这个它跟肺的那哦，我们先把肺的点处理一下好了。我们再来一次啊，我们来摸这个大拇指的这一侧，给对方摸，不要怎么要自己摸，好奇怪啊！就给对方摸，给对方摸，然后大拇指的这一侧，好，对方摸了之后，来圈好，然后掰开，有没有人松掉蛮多的？有没有人松掉蛮多的？那这个是手太阴肺经的一个端点。那如果你是被人家摸了大拇指的内侧松掉很多，那如果刚刚我们说的那些反过来的，就是你被摸以后强很多啊，就那个另外就算啊，就是说如果你被摸了这里之后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反应的话，就是或者弱很多或者强很多啊。那这个手太阴肺经这个点意味着你这个人的情绪曾经受悲伤所伤，就是松掉的话，意味着就是当你被碰到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手太阴肺经被碰到的时候，你的悲伤的情绪会被唤醒，所以你的身体会怕，所以会松。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摸了这个地方啊，就是我这个假设这是一个右手，对不对？啊，这是右手啊。那这个地方是手太阴肺经，所以这个地方他的情绪是悲伤，就代表你曾经被悲伤伤到过你的肺的话，那你手摸被人家摸了这里在掰，就会特别的松，就一般来讲就这样子。那这个手阳明大肠经跟肺是表里的，那它是想管的什么样的情绪呢？这个那次他们活动的翻译好像是胡英梦女士啊，那胡英梦女士她翻译的是说这个僵化反应。那其实僵化反应它的背后的能量，如果用我们一般家常话来讲，会比较倾向于无力感跟无奈。所以你们有没有办法刚刚摸到这个食指这里啊，而变成好像松掉很多的人，你能不能觉得，你能不能感觉得出来，你本人曾经被无奈的感情摧残过？那或者，我这么讲是有点像在，就没有什么证据，对不对？然后呢，我再问一下，刚刚这个点松掉很多的人，有没有人是会觉得好像大便不很通畅？会不会有？就是因为大肠经受伤的人，他的那个排便的能力应该不会很好。所以无奈跟便秘往往是成正比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越无奈的人越容易便秘，它有一个。那这个东西你说吃什么便秘药可以医好吗？其实可以啦，就是便秘的这种东西，就是各种人字辈的东西，什么花生仁、芝麻仁、什么火麻仁，反正人字辈都是可以润肠通便。但它的病根往往就是在于你这个无奈的感觉，你觉得你对于你的生活不能够做些什么，没有能力改变它等等。那些细部的那些心灵的调整，对不起，我们庄子课界嘛。那但是至少就是你知道说，哦，你的情志曾经对你的身体造下的影响。我跟你讲，这个大圈圈还可以有其他的问法，那我们回家自己玩。就你可以问他说，我的这个无奈是发生在0岁到20岁之间，然后可以松很多，还是发生在20岁到40岁之间可以松很多？就是你这样的一直切，直接可以切到某年某月某一天，你跟谁怎么样，以至于受伤。就是人的潜意识都记得这整个生命的轨迹，每个表面意识都忘记。所以你们自己回家可以细部切割，知道说那天某年某月我生日那天他没有出现或怎么样，以至于到今天我便秘啊，就是。当然，但是其实他那个疗愈的过程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说你要把当年的那个抛弃你的人抓到面前来训话，对这个事情才能解决，不是的。他的疗愈其实就是当你知道这边有这东西之后，你就敲敲劳宫穴啊，然后告诉自己说，我选择放下这种生命模式之类，就反正那个一般很老生常谈的心理咨商性语言啊，那个我不太相信，但反正有效就对了。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非常不喜欢一个人那么轻松的放在他的痛苦。 我总会觉得说，你累积了这么多东西害你生病，对不对？你必须要多反省啊。但是我就把万一医好的话，好像任何人做了坏事都不用得到报应一样，我觉得很没天良，你知道。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把业障病一下就医好，就是你们这东西需要你们以后在未来的日子啊，就是要设法用不同的方法去过自己的人生。那再来，我再给一个点给你们摸啊，我再给你们一个点，大家被测试的人都乖乖都不要戴眼镜哦，不然不好摸啊。那我们再来摸一个点啊，眼睛边边这个叫做什么？瞳子髎这个穴，对不对？来，对方给他摸一下，轻轻的摸一摸瞳子髎，然后呢，把手圈紧，然后圈紧没？好了啊，然后掰开。有没有人摸了瞳子髎就松很多的啊？ 有没有？ 有没有？不准的话再试一下。但是，那如果有学过针灸的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是你的胆经的一个端点。那胆经是被什么东西所伤啊？那这个胆经，他那个外国人说是被这个 frustration 所伤，就是被挫折跟挫败的感觉伤到，也就是我们肝胆表里，对不对？直接伤到肝经的可能是愤怒，可是伤到胆经的是你要做什么事没有办法做好，所以被挫败到了。那你们刚有没有人胆经松很这样很多的瞳子髎以后说松很多的，有没有？哦，你到底是正的那一股还是负的那一股？不知道。好，那就是说，那就是这种人是他是被他的挫败感伤到的。那就是比如说胆经要怎么受伤？就你希望你有一个温柔婉约的家人，比如说希望小孩子听话，但是小孩子每天都很皮都不听话，那这样子你的胆经就会受伤啊。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要从小就觉得说，小孩子也是上帝送来的灵魂，他死也没办法，对不对？就是要放开啊。就是通常能够把小孩子教好的父母，都是不怕小孩坏下去的父母。你越怕小孩坏下去，小孩越有办法拿这东西来要挟你。这是很微妙的一种心理的吊诡啊。所以刚刚有没有人知道自己胆经受伤啊？啊，有。那我们来再看一个点啊。我们再来摸一个点，来摸两个眉毛这个眉心的地方摸一摸，摸一摸之后就捏紧来，捏紧来，好，掰。你们这样混起来，有些根本没有捏，就随便任对方掰开。来捏，这个好，没有掰好的来捏紧啊，然后把它掰开。好，好，有没有人摸了额头之后松特别多的？有没有？有没有人摸的额头就松很多的？啊？有谁？到现在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case 而已啊。有没有人摸的额头这里松很多的？有吗？有啊。那这个额头这边是什么呀？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端点。那足太阳膀胱经运行着我们人体的胃气，对不对？保卫自己的胃气。那我们说肾被伤到是恐惧，对不对？那膀胱被什么伤到啊？其实跟胃气同进退的一种感受，你们想是什么？就是人的安全感。当一个人没有安全感，这种失去安全感的感觉，就是他们外国人说这个 insecurity 啊，这种感受伤到你的话，就会伤在足太阳膀胱经这个端点。所以你们能不能刚刚松很多人感觉到自己的人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那种感觉，还是人人都很没安全感？有人要反抗辩解说，老师我这边捏的话还是很紧，可是我一天到晚都没有安全感啊，对不对？一定还有别的哦。所以这东西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能说绝对，但是我就看他带的工作坊觉得好准哦。好，那我们再来换一个地方啊，我们来摸这样子，我们这里有一个锁骨，对不对？你去摸它锁骨这边，这样子轻轻的用手有爱心点揉一揉啊，这边摸摸下来一点，摸太高了，不是要你穿大琵琶骨，是摸下面的这个地方，锁骨下面的这个胸口， 对对，就这样摸一摸，好，好好，捏紧捏紧捏紧，拜拜，捏紧，好，拜。好，有没有人松很多的？还是你们现在都来不及捏紧了？ 你的很没力。 我跟你讲 ，Orif 不是为那种没有力的东西 ，Orif 可以玩好久都还没有力。那个有没有人松很多的？如果你们已经不确定，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力的表现，就站在他说我在这里，然后确认一次，然后再比较。好，好，他正在分析。好啊，还好。那有没有人摸到这里就松很多的？有没有？有没有啊？哎，给我一点力，好吧？有没有人摸这里头松很多的？还是你们都不会？ 越摸越紧。 越摸越紧啊！就是这个地方是足少阴肾经下去的地方，所以它是直接是一个人的恐惧。就一个人如果被恐惧所伤的人，这里摸了会松，这里摸了 Orif 会松。那你们有没有人是这里摸了刚刚会松的？举个看。都没有啊，哦，所以你的肾比较虚吗？这样子问好像有问不出所以来，就一个两个问不出来啊，就是，啊，对啊，我跟你讲，恐惧跟同学问的不安全跟恐惧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膀胱跟肾是表里的，对不对？我们就要故意把它分开来，这个不安全感，恐惧的话就是那种。直接对什么东西吓，就是这个人很凶，所以你很怕他，这叫做恐惧。那不安全感是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有一种，就是他的那种感觉是有一种好像容易被人家陷害那种感觉，叫不安全感。就是他有一点直接跟间接的感觉吧。那再来啊，请你们摸一下这个人这个地方，再来测一下，来。好，别人帮他摸一下，好，然后捏起来，然后掰开。好，这样摸了就掰开，有没有人松的啊？好，有没有人是松很多的啊？哎，你不要觉得他痒哦，痒到的，就手指头轻轻点一下就好了啊。那差不多是那个我们说的渊溢穴的那个地方。那这个东西虽然也是在胆经，可是它是比较直接触碰的点是人的所谓的淋巴或者三焦。那这个过往系统它带给人什么呢？这个东西它的英文说是这个 self confidence， 就是自信心。就你知道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感觉其实是三焦在当做你的这个自我侦测的雷达嘛。所以如果你的三焦，你的自己对自己的感觉是很混乱的，那你的三焦就会反映出这个。所以如果摸这边松很多的话，代表说你的自我自信心，也就是自己认识自己的这个事情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不太能够适应自己是怎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下面这个肋骨底下这个章门穴，肝经章门穴，那这就是摸愤怒啊。那这个你们自己另外再找时间，好，我只是带一下啊，就是肝经这个地方是摸了之后再测，就是如果一松很多，代表这个人是会生气的啊，生气之后就松很多，因为气坏的人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你们自己都知道啊，不用特别讲。那再来呢，有两个点我觉得比较好玩一点的，好，我们现在来摸一个点，摸这个眼睛下面这里。对，这个承气，对，就你轻轻的手指接触下来承气，然后捏紧，然后掰开。好，捏紧，然后掰开。好，那摸了承气之后变松很多了，有没有？有没有人摸的神气松很多的？都没有啊。这神气摸人会松的理论上是蛮多的才对。那个 这穴道名不用记吧哈，你们就画个图就好。那这个承气是足阳明胃经的端点，那他们那些外国疗愈者是说这地方是刺激到你什么情绪啊，它会刺激到你的 worry 啊，担心焦虑，所以你会知道说哦，当我们处在担心焦虑的时候，胃一定很快串孔，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在担心焦虑，胃就会很容易坏掉，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作用点。其实你们都没有人被担心焦虑所伤哦，本来就是要很用力啊，你要不要空白测试一下，就是你说我在这里和我不在这里，你比较一下，啊，你想像比较来讲，大家都很松啊，但他就没事啊，这不是都很紧，是都很松啊。但你就是你要跟空白测试相比嘛，哦，他吓死我，就是你是玩内心啊，完璧无瑕，不要这样子。那然后再来还有两个点呢，蛮好玩的，就是你帮他碰一下人中，然后帮他测人中。就鼻子下面，嘴巴上面这里，好，然后捏紧来，好，掰开，好，人中松很多的有没有？举个手看，人中松很多的，好，有吗？好，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这个承浆就是嘴唇下面下巴上面这个点，我们再摸一下，然后再把它捏紧来。然后再掰开，捏起来，掰开。好，哎，你们觉得人中松的比较多，还是沉江松的比较多？好，沉江还是人中？哪边胜利？好，碰的人中松很多的举手，那碰的沉江松很多的举手。好，有人是两个都松很多，是不是？你想想看啊，这个人中跟沉江同样是属于任督脉的交接点，那人中是督脉多一些，任脉少一些，沉江是任脉为主，对不对？就是同样是，那我们在中医的系统里面，如果你要把气血补到冲脉跟任脉，你一定从哪里补？一定从太阴，对不对？所以任脉它基本上其实是呈现太阴脾经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督脉的话是命门的力道为主，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命门的力量，一个是太阴脾的力量，那这两个东西的组合是这样子，这个人中呢它能够呈现出来的东西呢叫做压力，然后呢承浆呈现出来的东西叫做压抑，就是一个是stress， 一个是 suppression，就是一个是压力，一个是压力。你想想看，如果你决定去面对一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弄得好压得好惨，惊得活，那当然是动到督脉命门这边力量比较多，对不对？那你什么事情都不想惹出什么事端，然后缩在那边处于畏缩状态，那你当然就会压力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太阴脾跟命门的一个配比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的人中这边摸起来特别松的话，你是不是有可能把脉会觉得你的脾胃脉特别弱才对？你有没有这种共进退的关系？理论上是有吧。你们如果你的人中松，那这个活在压力中的人，其实现在人的抗压性都好厉害哦。像我这种没有抗压性的人才能够说什么叫压力，一般人在活在压力中会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日子也就这样过，那我有办法吗？所以这个人中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让人松很多的人，就是那种所谓撑着火的人。你会有听说什么人在撑着火？就你随时觉得好像在盯什么东西那种感觉。那这个压抑那不用讲啊，就是那种一般说的什么比较想要好好先生或怎么样，就有不表现出来，然后在心里面觉得很受伤那种感觉嘛。所以人中跟沉江啊，一个是压力，一个是压抑。 那至于说其他的我就带一下就好了啊，我不用说那么多，因为这些比较重要。那至于这个中指的这里，对不对？中指的这里啊，这里摸一摸的话，这个地方是比较就说是性能量，就是手厥阴心包经是跟人的性能量有关系的。这东西我们也不要觉得太玄奥，为什么心包经跟性能量有关系？首先手厥阴跟足厥阴相对嘛，对不对？足厥阴肝经一定跟性能量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人体有两个地方是形而上的世界跟形而下的世界的界面，比如说人的三焦末网系统是把你这个灵魂的身体转化成肉身的一个界面，那同样的心包这个东西是把你灵魂的那个心转化成肉身的心的这个界面。所以你就想嘛，灵魂的爱叫做爱，那肉体的爱叫什么？叫做性嘛，对不对？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很单纯的这个形而下的部分。那至于无名指这个三焦经，他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弄法，就是怎么用手按住这个中主穴啊，然后这个中主穴再按到这个，然后这手再按摸到什么肾脏的恐惧点啊，然后再敲什么劳宫穴什么，他们那个治疗的部分用的，那先不说。那至于说小指的这个地方，就是小指的这一侧是心经啊，那这个也是他们在治疗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敲。那小指的外侧呢是小肠经，对不对？那如果你摸了小指的外侧啊，你这个人这个大圈圈松很多的话，那小指的外侧是什么样的情志啊？小指的外侧是它的英文叫做 rejection， 就是对事情反对或者否决，这种否定的念头会作用在小肠经。那如果你要说白一点，其实心经小肠经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就是冷漠，就是你对很多事情是一种不接受的状态，你对他就会很冷漠。所以我常常会说人伤心的情绪不是高兴，对不对？那我就在今天的中午班就有讲说，冷大家忘记的冷漠为高兴之本哦，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在这边处在这个时空环境，你自己本人不去爱自己的心让你快乐，以至于你变成需要别人来让你合理的意来让你快乐。所以人会追求高兴，它的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对自己冷漠，自己对自己越冷漠的人越需要别人来关怀他哈，所以冷漠为高兴之本。那这个地方这个否定或者是冷漠就是伤到小肠经的。那至于说劳工的话，有空就敲一敲啊，就是劳工像那个人体使用手册叫我们敲胆经啊，那是健身的啊，那劳工是健心的，那或者是心经的这个点上的流是这样的两个手，那他们有他们那套疗愈法，但是我觉得疗愈法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我只是说你们要想啊，我现在是因为我们是学中医的，知道这是什么经脉，所以说的好像说就这样子，对不对？可是把这东西拿来交给我们的那个外国人，他是没有提到半个字关于经脉的哦。但是他们在研究情绪的时候，发现人的这些点会诱发这些情绪动力哦。只是我们拿来套到中医的人体观，会发现说，哇，真的，就他们扣合的非常好哦，大概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就跟同学说一下，你们觉得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啊？就是其实很多同学在基本上就是对大圈圈这个玩意儿也就没有信心了，对不对？所以就那更讨论其他的，就觉得今天又胡掰了一节课过去，还是怎么样？就你们自己要，然后他们那个疗愈的过程，就是好像说他们就会当你发现有这个负面的东西影响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什么？前面敲劳工，一边说啊什么我选择什么啊怎样怎样选择。那心理治疗那一块，我也觉得啊再说了啊。但是至少这一整个认知的方法，我就觉得还蛮有趣。就是你知道，就好像外国人发展这些最新的科技，关于人体的很多检测，那发展到现在，终于证明了我们2000多年前有一本书《黄帝内经》讲的东西，这样子。那还蛮好玩的啦，是这样。那同学有什么看法？视觉都不够准，我不敢说他会准，好不好？因为今天早上已经全班撞成，今天早上班的同学就是都觉得我说谎话比较紧，怎么办？那我一开始就十二点怎么办？那就只好他一起一直在敲劳工这样。 然后每个问题都觉得他的那个大圈圈到底是不是处在改邪归正的状态都不知道。但就是因为你如果曾经受这个情志所伤，你刺激那个经脉，要刺激那个点，他那个情志在身体有点触动的时候，你的身体感受到那个能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反应，那就可以从大圈圈表现出来。而且我很少带你们做大圈圈，所以你们也不熟。大圈圈像我们那种常常捏的，就会比较觉得啊，大概是什么感觉自己会很知道。因为我们常常捏的就会知道说，即使就是怎么样会松，怎么样会紧，那都不是我们自己意识可以控制的。那但是各位才第一次练习嘛，所以就当然知道要这样就好了。那只几个经络跟情绪的对应点，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个。如果你是有便秘，然后这个大肠经的这个点又刚好是会让你的大圈圈松很多的话，那我想你除了吃调补大肠的药以外，你一定也需要在日常生活做一些改变，对不对？加强了这种动你的情志的关系的事情，那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啊，就是这些点，如果能够让你找到你平常一些情志的来源的话，那你就要想说你的这个身体要靠你的心灵去挽救，可能会比较好。因为他们这种疗愈的过程做得好的人，他可能他的心念的结构一直有回音嘛，好可怕，他的那个心念的结构一改变，他的整条筋的那个触动的点会忽然消失。也就是说当你的心忽然好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有可能会一夜之间完全改观，那这个就比我们慢慢吃药调补要更高干啦。所以我是蛮赞成说从这个角度去入手认识自己的疾病。那我们先下课，下面你们如果还意犹未尽的，你们可以下课再来掰一掰手啊，把它确认的清楚一点。